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。 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。 会赋予它不同的生命，生命也许会一个个的消失，然而一部好的作品的灵魂呢，却会永远的萦绕在一些人的心中。您的大纲心中早已酝酿了几个熟悉的人物，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，在下的受尽压榨，许多那时我不明白，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。我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拴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人间地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公演日出，导演是欧阳山尊、柏森，主要演员呢有杨威、周正、于世之等等。 我决定写日出。 陈白露或许该是我们当代观众最感熟悉的一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心灵漂泊人。 一朵红花，乌黑的发髻垂在耳际，他的眼睛明媚动人，一种嘲讽的笑总挂。雌鸟失掉在自由的天空里盘旋的能力，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， 态度行为都变了。我在舞场上观察了你一夜，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天真可种种的事情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从前喜欢的女人会叫人说的一个钱也不值。我来看自己的家。 啊，你昨天来找我，原来是要给我说媒，要我嫁人呐。 我不是给你。 你真周到， 你答应我了。 你先等我问你一句话。 什么？ 你有多少钱？我一个人闯出来，不靠亲戚不靠朋友，能活就活，不能活就算。到了现在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吗？钱要比他们名誉的多。 不过你这样的做法， 我怎么样？我没有故意害过人，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。我 要 什么？你要感化我？ 我现在也不愿意跟你多辩了， 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傻。 怎么样？ 那我就离开你，我要走得远远的。 好啦，我的傻孩子。 怎么？ 那么，你大概忘了你的来回车票了。 哦，给我吧。 你真的要走？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。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？ 两天你就会了。好了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再谈一两天？ 还谈什么呢？ 话自然多的。 将日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。1986年，电影剧本《日出》获得了第6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。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呢，也 天，他们堵住我的嘴，掐我，拿烟签子扎我，他们还怕我跑，不给我衣服穿。 小姐，是我把您吵醒了。洋人给撑腰。 你打了金巴？你是说那个黑胖子？哎， 洛洛，你坐在这儿简直像个天使。 哎，你看，我这有个小东西。 你呀就爱管这些闲事。 怎么？哼，月婷，你倒是管还是不管？ 小东西，朱军， 啊， 你上楼来看见小东西了吗？ 他不是在屋里吗？ 不，屋里没有，他不见了。 什么？不见了？ 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 陈白露还有方达生，这些人凑在一起呢，恰好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横断面，也就是上层、中层和下层。 黄昏了， 报馆人谈天，所以没敢请您去。 哦，李太太有事吗？ 没有事，没有事。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，那您就大赚了。不过这可是由不得我们的事啊。 一个人顶好自己管自己的事，在行里叫你做的你做，不叫你做的就少多事。 去过了，我跟他提过这回盖大风大楼的事情，他问银行现在怎么有钱盖房子，奇怪呀。 你对他说什么？ 我自然跟他说没有这回事。固然我知道银行的产业，友华公司了吗？ 事情不是互相监督也是好的。请坐请坐，我们再谈谈。 看见过交际花，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艾霞的自杀，阮玲玉的自杀，这些事情却对于更加无告者的温暖的同情和关心，这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品质，却被曹禺先生发现了，抓住了。 人们不同的地方是，别的人可以愁眉苦脸地空着肚子，他们却必须笑着的。 你吃嘛？ 哼，我还用着吃？天天喝西北风就饱喽。香不成了，娃子呢？南岳就没一个是好东西，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？ 半夜里想想啊，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？哪个小时候，妹子，你年轻，还有的是指望。熬几年，看上个本分人，从了良。 老妖精， 妹子，四爷，您得多包含着点儿。这孩子是个雏，刚 怎么你干嘛呢？哟， 好不容易逃出来。 四爷，您受惊了，这孩子有点不大懂。 哎呀！ 王八也挨这两下算什么？ 快，还不快谢过四爷！只要是碰上个恶主，还不连窑子都给砸了。 这回便宜了你。 快， 好好。 可怜的妹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咱们女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 陈白露小姐，不同的衣着，共同的遭遇，生死之间唯有时间。 周围盐香洒满小黑点的深黄花边。 回家，回家。 那些账您可得。 哦，对，我还欠了好多债。 我们这一次说不定有三四十万的赚头啊。不过月婷啊，这一次成功了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圣人说过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 忍？我是还忍了一阵。